有诈，还是虚张声势？似乎只有这么两种可能，全世界都在猜想。但是场外观众的猜想只供娱乐，场上轮回的猜想事关胜负。所以大家此时更关注轮回的猜想，所有人都在注视着轮回的团队频道，看着他们在频道里飞快的讨论。轮回没有犹疑，没有被这种虚虚实实的可能性弄得左右为难，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去讨论到底是有诈还是虚张声势。从一开始，轮回讨论的方向就是找出一种方向，将两种可能性都给应对了。于是轮回冲出，无论有诈还是虚张声势，叶修所针对的总是他们对地形的研究。此时的轮回干脆就舍弃他们对那一区域地形的利用，干脆从那里走出来，直接迎上星星。叶修的这副做派，这样的几句话，心理攻势真有这么强大吗？未必。但是轮回没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就好像星星在金字塔上有所准备，期待着轮回做出冲上金字塔这样万分之一的脑残举动一样，轮回则在尽可能的连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避免掉。因为叶修的气派，大家觉得这场比赛的画风都被搞坏了。可事实上，从这种种细节，从这双方的一些态度上来看，这场比赛的风格一点没坏，完全就是总决赛风格，谨慎小心，像抓落水的救命稻草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可能。终于两队就快相遇，轮回冲出了他们部署过的废墟，星星也已经从金字塔上冲下，失去了高度优势。接近，逐步接近，双方都刻意控制着节奏，冲得没有太快，但也没有太慢。沐浴成风支起了手炮，一枪穿云举起了双枪，这两个远程就快要进入他们可做攻击的距离了。但是最先爆发的却不是两队这两个远程攻击手中的任何一个，先爆发的赫然是星星的团队频道。安，后退，唐，右，三迂回，乔，右，跟二，苏，拖后抢高，接连四条信息分别是对星星四人的指示。什么三迂回、跟二这种用词，观众大多一头雾水。但是一些有心的观众，一些平时就会特别留意战队指挥用语的玩家，这时却都能理解这两个用词的意思。这就不得不说电视解说的潘林和解说嘉宾李一博两位了。虽然解说时因为分析错误闹出的笑话、搞出的乌龙都着实不少，但这两位对工作还是比较用心的。因为水平不够，没能理解战队的意图，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就像战队指挥用语这些，20支战队，这两位都是用了心思分析琢磨过的。星星虽是新队，但是这队的指挥习惯和用语其实不会太让人陌生。毕竟他们的指挥叶修是统领加氏战队在职业圈拼杀近8年的人，他将他的指挥习惯直接带到星星，这倒是让潘林、李一博等人没怎么费劲儿就飞快掌握了。此时三迂回、跟二什么的，很多人还一头雾水呢，潘林却已经惊讶地叫出来了： 三迂回、跟二，这图。 潘林惊讶的不是叶修的部署，而是这用语本身。因为就他所知，三迂回、跟二这两个措辞都是星星战队在主场作战时经常会出现的用语，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在熟悉的地图上才方便理解的。因为这两个措辞中的二和三不是什么坐标，而是一种约定成俗的指向，在一些地图中适用，另外一些图中并不适用。而眼下一副随机图，随机图，潘林忽然愣了愣，而李一博显然比他意识要更好一些，早开始从自己对三迂回、跟二这种指示的理解套用星星此时踏入的地形，而后发现完全合用。 这个地形星星在金字塔上的时候 居高临下就已经看到了。 可他们也没在频道里有过沟通啊。 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是没必要沟通的。而后就见星星冲上的阵型已经开始变化，唐柔和乔一帆二人的角色开始偏向右侧，苏沐橙和安文义两人的角色开始后撤，叶修的君莫笑侧向左路偏转，正面全面放空。一时间轮回视角正面相对的竟然直接就是星星的治疗，这似是一个中路突进直取要害的好机会。可叶修和唐柔乔一帆的两翼齐飞却是明显的包夹阵势。包夹吗？看起来是的，但是看到星星频道中三迂回跟二这种指示的李一博却已经将星星的意图解说为了切断。随机图还是有随机图的好啊。李一博此时感慨万千，几乎就要热泪盈眶了。如果每场比赛都有清晰的队内指挥来指示步骤，自己何至于出这么多乌龙闹那么多笑话？眼神交流什么的，李一博已经深深的痛恨了。 我们看轮回要怎么应对，现在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直取星星治疗的机会，但前提是星星的意图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包夹，可事实上星星的意图是切断，针对的就是轮回直突中路的打法。 那么轮回会怎么做呢？他们在没有队内交流的情况下就开始调整阵型走位了。一翔穿云并入中线，叶知秋踏前治疗正中，江步涛和吴奇两个人拖后突击阵型，轮回要从正面强冲了。 正面强冲吗？场边职业选手们的面色却都十分凝重。轮回摆出了阵型，但要说这就是要正面强冲却还早。潘林一个接一个地将轮回选手的举动阐述了，但是他并没有准确地按照每个角色举动的顺序。这个顺序很关键，所谓眼神交流的配合，那就是由一个角色发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默契配合。轮回变阵，先动的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也正是潘林解说时第一个提到的。但就在他说到这一步的时候，轮回阵型已成，而后只是按从前到后的顺序介绍了一遍。如果仔细去区别，五个角色是存在先后的。周泽楷第一个做出举动，因为他是核心所在，再然后跟上调整的是江波涛的吴浪，而后是方明华做出配合，然后是吴起，最后孙祥。孙祥最后，这绝不是说他是这队的新人，所以默契很差。正相反，孙祥最后一个举动正是轮回这番调整让职业选手心有疑惑的关键所在。如果真是正面强突，孙祥的一叶知秋绝对是突前的攻坚手，他应该最快最积极地跟上周泽楷一枪穿云的节奏，因为这波攻势最终将是由他来引导的，他需要比任何一个人都率先完成调整。但现在他最后最慢，普通玩家看着觉得不显眼，但在职业选手眼中他这节奏慢过头了。如果真是正面强冲的意图，那么孙祥此时恐怕是有些走神，这得算是一个失误了。这不是一个失误，轮回飞快结阵以后所表现出的坚定姿态让职业选手们有这种直觉，孙祥的缓慢和迟疑更像是在遮掩着什么。是什么？这一瞬大概不会有回放，大家一时间真的无法看透，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变化。轮回向前，看似真是要冲向星星的治疗了，星星两翼齐飞，已经开始在左右端调整位置了。冲！轮回阵中忽然有角色冲出，向前向着星星的治疗。一叶知秋？不，并不是，是一枪穿云。轮回攻势展开，但是执行突前攻坚的赫然是周泽楷和他的一枪穿云。